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优点。我来看看有多少钱。 不过10,200 嗯，什么？ 是时候了，真的，该走了。 胡说，我不走。 行了，你在这儿都玩了2天了，够了。那干嘛非得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呢？去他，万一要碰见一个别的什么人，赶紧走吧，这儿有的是好马。 哎，我说了我不走，明天再说吧。 那干嘛非要明天再说呢？咱们现在就走吧，真的，伊万亚山多罗维斯。别看他们这么敬重您，可是您知道，他们准是把您当成了另外的一个什么人了。再说在外边耽搁久了，老爷会生气的。 现在走正是时候，他们还会给咱们派一辆最好的3套马车。好吧，你把这封信先给我发了。 伙计，伙计， 来了。 你去陆世家大人发封信。啊，这个优惠就让公家支付吧。 哎， 另外给我们派一辆最好的3套马车，这个车费也公家支付吧。 大人， 大人，听我们说呀，大人， 是我们干什么的？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大人，有赦见礼，请收下我们的状况，大人。 是啊，大人。 商人啊，不都令仅从财政大人先生阁下收。见鬼，哪有这样的称呼？哎呀，啊，有什么要求吗？ 哎，大人，大人，你开开恩吧，是给我们条活路吧，我们再不愿意忍受这无缘无故的欺负。 是啊，欺负你们了， 本县县长。 对， 拿着。大人都，哪有这样的市长啊？那干的坏事真是一言难尽的。那把军队开到我们家里面来过夜，那招待费让我们不堪忍受，还不是上吊死了算了？真是的，我们孝敬他，说给他太太和女人买些衣服吧，可是他还嫌不够啊！他到铺子里边来，见这批料子挺好，就说：“伙计，你这料子不错，给我们家送去吧。”那就送呗。可是这料子，足有50奢齿啊，大人！ 50啊， 这简直就是一个骗子嘛！ 哎呦，一个骗子！ 千真万确，我们一见他来啊，就赶快把铺子里东西藏好。那好东西就不必说了，他什么都拿呀！我放在桶里的黑李子干都7年了，连我的伙计都不吃。可是他，哎呦，一抓就是一把呀！ 那是的，是钱的， 绝对是钱的。是的，是的，大人呐，我们要跟他顶半句，简直麻烦了。他会把军队开到我们家里边来，搞不好还封我们家门。哎呀，他一把抓住你的胡子说：“哎，你这大大人，对你不用上刑，也不用体罚，那是法律不允许的。可是，亲爱的，我请你吃咸鱼，渴死你！ 你想想，他这样的人，就应该一把把他抓住，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哎呦，太好了，大人，你把他发配的越远越好，我们看不见的才好呢。 哎呦，大人呐，大人。” 这是我们给您送点酒，黑点糖，不成敬意，您收下吧。 是啊， 给大人 收 下， 你就收下。 干什么？跟我来这套， 大人。 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收受贿赂的。 哎，大人，而且， 如果你们有300卢布的话，借钱给我，我是要的。 哎呦，我的青天大老爷，那300哪够啊？ 还是500吧。 是，那我就暂时借用一下。 您上下吧。 嘿，大人呐，这银盘子您也收下吧。 啊，银盘子是可以要的。 大人， 这些 东西我不要。我说过了，从来都不收受贿赂。 哎呀，大人，收下吧，收下吧。哎呀，对，路上都会有用的。 对对对， 我抬进去，抬进去。 好的好的， 大人抬进去。 再到手里拿。 一个说， 一个一个说。 我是下士的妻子伊万诺娃，大人，求您开恩。 哎呦，我是董教的老婆，本地小市民，青年大老爷，求您开恩。 您怎么了？ 老求您开恩，我是来闹市长的，但愿老天爷把各种灾难都降临到他身上，救他的儿女，连同他这个坏的本人，还有他的3600都过不上好日子。 他怎么你了？ 他把我丈夫抓去当兵。其实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个坏蛋，再说这也不合法呀，我丈夫是有家有小的人了。他说你要丈夫干什么？ 他已经对你没用了。呸！这有用没用我自己知道，这是我的事儿，我没有丈夫怎么能行呢？这个坏的进我这个货到人家下流屁，我叫他全家人都死个精光，要不是有那母娘，我那也就 是这件事我会办的。你走 啊！啊，陈年大玩意，你看，你可别忘了。 说吧说吧，简单一点。 他揍我，老爷。 他为什么揍你啊？ 他搞错了，几个女人在市场上打架，警察来晚了，逮住我，用皮鞭子抽我。你看看，疼得我两天都不敢往下 走。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那当然是没办法了。 这儿有一点钱，你拿。啊，那个是门，从那边走吧。啊，阿庆哥。 啊， 阿庆哥。 哎，你把那些人都给我轰出去啊！我今天不见了，这 真的烦死我了。走了，走了， 走了。赶紧走，赶紧。 市长的女儿又羞又怕的来到客厅，而她的出现却让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乱糟糟的心情变得稍微好了一些。 啊，能问您一声，您这准备到哪儿去吗？ 说真的，我哪儿也不去。 哦，您为什么哪儿也不去呢？ 我还以为妈妈是在您这儿呢。 那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哪儿也不去呢？ 啊，哦，对不起，我打扰您了。您还有要紧的工作？ 不，恰恰相反，您会给我带来快乐的。 这是你们京城人的说法。 谁让我在同您这样一位美人说话呢？ 哎呦，你怎么能坐那把椅子呢？我的意思是说，您应该坐的是女王的宝座。 真的，我不知道，我本来是急着要走的，可是 那披肩实在是太漂亮。 您真会开玩笑，竟拿我们乡下人寻开心。 我真想成为您的披肩，去拥抱您那百合一样的脖子。 哦，我简直听不懂您在说什么。什么披肩？啊，今天的天气可真怪呀！ 那再好的天气也没有您娇美的嘴唇好 啊。哦，瞧您总是说这种话。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请您在我的青天座上写几句诗留作纪念。您一定知道很多的诗吧？ 对，您小姐做什么都可以，您说吧，写什么样的诗？ 随便什么诗，只要是好的新的。 诗算什么，我知道的多了。 那您准备给我写哪几句诗呢？ 你说吧，我说也知道了。 我非常喜欢诗。 那我知道各式各样的诗。啊，这样我给您写这句吧。 嗯。 人呐，在忧伤的时候不要怨恨上帝。后面我给忘了，那有什么关系呢？与其说写诗，不如把我的爱献给您吧。您看您的眼睛里面充满着爱情。 爱情？我不懂爱情，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您为什么要离我这么远呢？我们近一点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这么近呢？远一点也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远的，近一点也一样啊？ 为什么要这样啊？ 那仅仅是您觉得挨得很近而已，您就当我们两个人离得很远好了。小姐，我现在要是敢紧紧的拥抱您，我会感觉到多么的幸福啊。 那是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是喜鹊还是别的什么鸟？ 是喜鹊。 公子哥在市长女儿的脸上随便的吻了一下，这一吻把小女孩弄得脸颊绯红，手足无措。 哦，你把我当成这样一个乡下姑娘？ 不，是出于爱情。哦，您听我解释，小姐，真的，只是出于爱情，出于爱情。哦，我的恩公子，你看我给您跪下了，请您原谅我，真的。 哦，不得了，这是怎么回事？小姐，这成什么体统？妈妈，我滚开！听到没有？滚开！我不想再见到你。哎呦，真是叫我大吃一惊啊！ 这个女的也挺有意思。哦，夫人，我正受着爱情的煎熬。 不，怎么？您跪在地板上？哎呦，快起来！这地板太脏了，快起来，快起